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57章：希望，绝望。 又是之前在林子里袭击我们的那种怪物。 周文涛盯着石壁后那张怪脸，不由瞪大了眼睛。 之前那只巨棺里的也是，难不成这座墓就是那些怪物的聚集地？呆子，别愣在这儿，快跑！ 青羽的呼喊将周文涛从惊愕中拉回，危机之下，他也意识到自己不能成为青羽的累赘。于是强忍着胸口与脑袋的灼痛，跌跌撞撞的随着青羽一起扭头就跑。石壁的裂口被怪物越扯越大，很快怪物那细长的身体便从石壁后探了出来。只见他那双铜铃般的绿色双瞳死死地盯着青羽两人，道道黑气顺着破损的石壁在空中迅速蔓延。 这样不行，迟早被追上。 青羽转过身，双手立即飞快结印，随着他口中念念有词，飞在半空中的流萤周身漫起点点荧光，随即汇聚成一道道光刀，朝着怪物奔来的方向射了过去。光刀的虚影在怪物的身体上不断扎理，冲击之下，怪物那庞大的身躯后退了几步。只是硝烟过去之后，怪物体表那细密的鳞片却是丝毫无损，而那怪物似乎也被光刀的袭击所激怒，开始嘶吼着向着两人扑了上来。 可恶，还不够！ 青羽柳眉一皱，随即再次变换手势，只见丝丝金光在他手心迅速聚集，最终幻化为一把由光芒汇聚的金色长鞭。 九曲散破！ 青羽大喊着，手中长鞭一挥，那条由金光铸就的鞭子便如毒蛇般朝着怪物的面门重重打去。怪物躲闪不及，脸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，顿时倒飞了出去。 九曲蛇舞， 一击得手，青羽丝毫不敢懈怠，新的一招随之出击。一旁的周文涛只觉眼前一阵金光乱舞，在怪物的哀嚎声中，那只巨大的黑色躯体在青羽的鞭挞下不断扭曲翻滚，甬道的石壁也在怪物的挣扎中不断崩塌。随着连续攻击的结束，怪物的身躯轰然倒地，灼烧的焦味从怪物身体上飘散而出。这场战役似乎已经落下帷幕。 这就结束了？ 周文涛目瞪口呆地看着倒在不远处一动不动的怪物，惊讶与钦佩之情无以言表。 好，好厉害！ 哼，你总算知道了。 青羽似是责怪般地说道，转身收起长鞭，伸出手指，点了点一脸呆样的周文涛额头。 如果不是顾虑着你，我早就把流萤收回，换上攻击力更强的食神了，也省得我花那么多力气。 啊，哦，对，对不起。 周文涛愣愣地望着眼前这位娇俏可爱的少女，又联想起先前战斗时对方那与外表反差极大的强悍身影，一时间心脏仿佛被击中了一般，紧张的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 我说，你别老盯着人家看行不行？当心我揍你啊！ 青羽似乎被周文涛看得有些不自在了，嘟着嘴移开了视线。 话说回来，你刚才说你感觉到了你哥的生魂 啊？对，是的。 周文涛猛地回过神，立即记起先前看到的那枚光点，认真地说道， 那种感觉不会有错，他的魂魄就在附近，我敢肯定。 你哥的生魂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座墓里呢？实在是很奇怪。 青羽嘟囔着，像是在思考着什么，只是此刻的他似乎并没有察觉，在他背后的废墟之中，那道倒下的怪物躯体再次慢慢爬了起来。 这…… 周文涛率先反应过来，脸色霎时一变。 青羽，小心背后！ 青羽愣了一瞬，猛地回过头，身体却已来不及做出反应。就在那怪物的利爪即将抓上他面门之时，他看到了一个身影猛地冲出，挡在他的面前。砰的一声，青羽的瞳孔映照着周文涛飞出的身躯，伴随着飞溅的鲜血，重重地倒在了地上。 文涛！ 青羽脸色大变，他飞身扑向周文涛，在那怪物下一次袭击到来之前，抱起周文涛连退数米。与此同时，半空中的刘盈也再次聚集起了光刀，逼退着卷土重来的怪物侵袭。 文涛，周文涛，你醒醒啊！ 股股鲜血伴随着黑气从周文涛胸口上的那道抓痕中不断流出，抱着周文涛的青羽只觉手中传来一阵温润的触感，低头一看，却发现自己的双手已被鲜血浸润，而周文涛则双眼紧闭，一动不动。 混蛋，我要宰了你！ 青羽猛地抬起头，泛红了双眼，死死地盯着前方那头怪物。只见他撕下身上的衣物，按在周文涛的伤口上，同时伸手召回刘盈为周文涛治疗，随后便猛地起身，金色的长鞭瞬间汇聚于掌心，挥舞着向怪物冲了过去。挥舞的长鞭在空中如金蛇狂舞，凶狠而密集地朝着怪物身上招呼而去，比起先前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但这一次那怪物似乎已经摸透了青羽招式的路数，他并未着急出击，只是扭动着细长的身躯躲闪着，目标并不是青羽，而是直直倒在地上不省人事的周文涛。伴随着怪物的一阵嘶吼，一股浓重的黑气从怪物口中喷射而出，而喷射的方向正是周文涛。青羽一看发现不对劲，慌忙调转方向，挥卷着长鞭试图用鞭子驱散黑气，但就在他调转枪头的那一刻，那怪物却像是抓住了等待已久的机会，瞬间闪身冲到了青羽跟前，张开血口就要咬下。 血邪就是 关键时刻，一声铿锵有力的呼喊忽然暴起，只见九道蓝色青光从天而降，如暴雨般狠狠地插入了怪物的躯体。躲闪不及的怪物顿时仰头一阵哀嚎，身体挣扎着撞在了石壁之上，顿时激起碎石一片。而总算反应过来的青羽连忙闪开数个身位，抬头看向呼喊声的来源。 剑云哥，江瑶。 青羽难以置信地望着那两道从甬道上方离奇出现的身影，一时间惊诧不已。而穆剑云则双眸怒视着下方的怪物，手中长剑光芒一闪，紧接着便径直抹向怪物的脖颈。 血邪流光， 一道犀利的蓝光从怪物脖颈处一闪而过，在怪物的惨叫声中，怪物脖颈处赫然出现一道极深的血口。只见怪物的脑袋耷拉了一下，但那道剑伤随即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愈合。如此情形着实出乎众人意料。还不够，穆剑云一手持剑，一手捂着胸口，体内胀气的心事让他脸上闪过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。但就在这转瞬的停顿之际，另一道人影却忽然从他身边冲了出去。只听噼啪一声，暗紫色的电话在昏暗的甬道中迸发出刺眼的光芒。就在那人影的手接触到怪物躯体的那一刻，那股暗紫色的电光便如毒蛇般迅速攀爬上了怪物的身躯，钻进怪物脖颈上被穆剑云砍出的血口。随着怪物体内的一记闷响，怪物的行动突然生生地僵在了那里。啪嗒一声，怪物的身体无力地倒在了地上，被电光劈落的头颅蔓延着黑气向前滚出，最后停在了从上方落下的那个男人脚边。成功了，江瑶微微喘着粗气，低头看着手中渐渐消隐的暗紫色光芒。原本只是下意识地将体内能量释放出去，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而那股本来难以控制的能量，在体内寒冰之气与玄武珠的调和之下，竟然也没有暴走的迹象，这倒让江瑶颇感意外。江瑶抬起头，将目光从怪物的尸体上移开，而当他看清前方倒在地上的周文涛时，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。 文涛，文涛，你怎么了？ 江瑶大吼着冲上前，跪在周文涛身边，却发现自己根本无从下手。此时的周文涛上半身已被鲜血所浸染，散发着黑气的伤口沿着胸口不断蔓延，而周文涛的脸色也渐渐地变得如纸般惨白。 文涛，挺住啊！ 江瑶咬着牙，立即驱动着右手掌心的铭文，随着一阵淡金色光芒闪过，九牙的虚影出现在了周文涛身边。 九牙，拜托了。话语刚落，九牙的虚像便像是收到了指令似的， 只见他伸出手，轻轻按在了周文涛胸口的伤口之上，淡淡的金光从虚影的掌心中漫起，慢慢流淌进周文涛的身体。 渐渐的，流淌的鲜血开始止住， 周文涛的脸色似乎也有所好转，只是那伤口上的黑气却依然挥之不去，似乎仅凭虚影的力量并不足以拔出周文涛体内的瘴气。 可恶，如果我能再变强一点，如果我能向九牙借到更多的力量的话， 江瑶懊恼着，忽然看到周文涛的眉间似乎动了动，在虚影散去的金光中，周文涛的双眼慢慢睁了开来。 小瑶， 周文涛的视线扫过江瑶的脸，又看向一旁毫发无伤却满脸愧疚的青羽，嘴唇微微一动，却还没来得及再说些什么，便又虚弱地闭上了眼睛。这里的环境太糟了，我们必须先带他出去，才有可能救得了他。 穆剑云上前仔细查看着周文涛的伤口， 又抬头看了眼甬道顶部的滑道暗门出口，脸色凝重。先前他和江瑶就是从这暗门出口里掉下去的，误打误撞救了青羽， 只是经过暗门的转换，他已经无法估计自己所处的确切方位，要离开这座山体内部又谈何容易。 出口到底在哪儿啊？ 青羽的视线忽然聚焦在了先前被怪物毁坏的石壁破洞后，似乎发现了什么。 等等，你们看那边有光，是出口吗？ 青羽指着前方，焦虑的双眼中瞬间燃起了点点希望，他立即奔向前，而江瑶和穆剑云也同时将目光往石壁废墟后方投去。只见石壁后方竟然别有洞天，石笋林立，怪石嶙峋，显然是一处广阔的巨大溶洞。但最令人瞩目的是，在溶洞漆黑的远处，赫然出现了点点漂浮的光芒，如幽冥之火一般，在那里摇摇曳曳。